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华为太子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拉一案，引起了全国的轰动。戇鳩部发言人就例牌出来发言谴责。最奇怪的谴责不要紧，但是为什么会谴责人家美加违反人权呢？一个不遵守人权的地方指责人家违反人权，大家说搞笑不搞笑呢？其实我觉得美国政府应该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学下我国这样帮万小姐拍条片，说现在好平安啊，我是主动留在这配合的什么什么啊，我上来拜山的，我留在这住的，报个平安主动留低，那就什么事都 OK 咯。我是强国新环姐阿 Win。 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话自己先后外访超过10次，代表香港同埋外国官员议员见面，更加有权威咁去讲香港现在嘅情况啊！嗱，咁又系，如果佢能够以香港特首嘅身份喺 DQ 啊、选举主任执法啊、人大释法啊、真普选啊、港人治港呢啲咁多嘅范畴，能够如实反映，讲句公道说话俾外界知道，香港真系有希望啊！我即时跪拜佢做孙中山先生。升级嘅偶像添啊！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，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国生还者，大家好啊 ！Hello，Hello， 本来咧第二节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强国嘅冬天生活啦， 系啊， 因为。昨日就是24節氣裡面好像有一個叫小雪， 香港都即 是昨日都凍了， 都凍了，是啊，即是這些時間 你的羽絨拿回出來沒 有？沒有，但這些時間我醒起呢，好像一個收你這個 topic 的時候呢，我就醒起有些像那些中學時候作文啊，什麼寒風集港啊，跟著大家的情況這樣啊， 報平安 不是報平安，即是會有些什麼現象產生呢？那些 啊，那你小個有什麼現象產生？除了穿多幾件衫之外還有 什麼？是冷一点，小哥是真的会好像觉得是可能会冻死人啊，这样的不会开那些避寒中心啊。 可不可以说小哥，即是小哥，你小哥即是七八十年代啦。 你 那阵呢，可能我自己觉得天气会不会其实都跟温度啊，跟现在可能差不多。咁只不過係細個， 爭好遠， 咁嗰個抵抗力啊，或者係寒風個能力冇咁高。 香港有四季嘅嗰陣時，有春夏秋冬嘅秋天。 而家都有四季㗎。 而家 不過秋天可能得兩個鐘頭。 我而家唔見咗秋天啊，冬天而家講真啦，即係著凍得幾多日啊？咁以前係即係會覺得屋企人人都有個暖爐啊。近幾年我諗我都未見過暖爐啊，未用過啊自己都。 我啱啱喺兩三個禮拜前啊，就錄唔到節目去咗天津去北京啦。咁嗰陣都未口凍嘅，天津北京應該係仲係零上嘅，十到八度度啦。我有個新同事啱啱加入咗喺公司，咁我出差嘅時候我就問佢：喂，叫佢帶羽絨喎，都凍凍地嘅，十到八度，突然間如果一個唔好彩降温，可能。 几度？ 几度或者零下？佢话吓，我从来都冇羽绒， 从来都冇羽绒。 跟住我话吓，冇羽绒，咁你唔会冬天唔着乜嘢？香港咁鬼热，点使羽绒？ 香港真系唔。 跟住佢就咁一件 Nike 嘅风褛咧，就话顶得住。跟住我见到哇，我话呢件就系你羽绒嚟噶啦，即系好薄嘅，咁啊跑步嗰啲咯。 庆幸佢喺北京应该就唔系真系好冻啦，如果唔系应该顶 唔 冻。 唔冻，我仲记得我同佢一齐行去天安门，佢未去过啊嘛。咁由王府井行去天安门，好近嘅，十零分。 分鐘到。嗰段路都大風嘅，都見到佢都開始唔好定神。 係啊，因為我上年嘅新年前，我都記得我係喺個北京，我都著住羽絨噶啦。我行咗兩個地鐵站嘅範嘅嗰個距離到啦。 咁點解唔搭地鐵咧？點解要行？ 我唔知道要行咁耐啊嘛。咁啊，哇！凍到我啊，即係我就喺度，哇！真係唔得喎，真係好凍，幾乎。 但你唔係裝咗摩拜單車、踩單車啦？如果你兩個地鐵站， 我唔知咁遠啊嘛。知咁远我搭的士啊！ 我唔知道你系 B 仔，我唔记得咗。 唔系啊，嗰啲内地同事同我讲话好近嘅，你呢度行过去好近嘅啫，咁样行咗好鬼耐，行咗差唔多半个钟啊！我直头系争啲，即系差唔多想入去嗰啲连锁店度买多件衫俾自己咁样。系真系即系唔系香港嗰种冻法。 你个冻系因为佢大风吹埋嚟嘅冻啊，定系 饮咩路边？ 本身已经系好寒嘅啦，入骨嘅寒。 系啊，系入骨嘅寒啊！即系佢你喺路边嗰度行咧，咁你一路行系当然。即更加大風咁樣啦，咁就我覺得嗰種凍係唔係香港人承受到嘅凍咯。 但係 MJ 你去過加拿大噶嘛，亦都係差唔多十二月一月噶嘛，因為小弟就未去過加拿大。 我覺得加拿大仲暖啊，即係我甚至咧我自己。 但你未試過加拿大好似北京咁樣行半個鐘頭。 係啦，啱啦 ，exactly 就係呢樣啦。即係我有試過有啲加拿大嘅朋友一齊同我去上海咁樣啦，佢都話上海係凍過加拿大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喺加拿大咧就係一個喺室內嘅地方，譬如你喺屋企，咁跟住就去餐廳咁樣啦，咁你中間就經過部車，咁就屋企出去車嗰下就係凍嘅，可能嗰個幾秒，咁你上車就暖氣啦，咁屋企當然係暖氣啦，跟住落車，咁跟住係行幾秒就到餐廳，咁所以喺加拿大咧，我係著住短袖衫，加件好厚好厚嘅羽絨咁樣就得噶啦。我第一次去咧白痴啊，著件羊毛底衫，著件長袖衫， 出曬汗嘅咯喎， 跟住去到餐廳咪要 逐件除咯。 即係坐咗十分鐘都覺得哇唔係喎，超級熱喎，咪就係咯，去洗手間換即係換走嗰件羊毛底衫咁樣，係唔得嘅，即係淨係著住短袖衫就 OK 噶啦。 咦？你有冇我咁辛苦咧？我係特別怕中國，因為美加歐洲嘅冬天咧，我應該未去過。咁啊，美加我未去過，歐洲就成日去 嘅，都落雪嘅 係 咪？ 就通常都係夏天去，我就未試過冬天去。 OK， 咁但係如果喺依個嘅咩咧？中國大陸嘅冬天咧就好焗啊！焗嘅情況係咩？一翻到酒店房咧，那個情況佢開足暖氣，你冇得教話想去轉翻做冷風。 哦，大廈嗰啲中央供暖 係中央供暖，佢窗亦都開唔到。 有啊有啊，啲皮膚變咗係好似有陣衣喺上面嗰啲咁樣，咪好寒嗰啲咁樣。 可以搣出嚟嘅。 咁又冇，即係佢唔係真係有陣衣，即係係啊嗰種暖氣係辛苦，即係你出面又咁凍咁樣，咁但係你冇暖氣又唔得咁樣。但我係覺得上海北京係凍啲嘅，因為我哋喺街嗰度行多啲啊嘛。 時間多咗咯，時間多咁應該食火鍋係餐餐 咁啊，梗係正啦。同埋飲酒都正，我幾中意咧佢哋喺。 但你唔飲白酒啊嘛？ 唔係，佢係喺室外地方飲酒，咁樣整盞好似燈咁樣嘅嘢咧，嗰個燈係一個暖爐嚟嘅。而家喺 香港都有。 有係啦，但係即係香港你感受唔到。咁温暖，你只能夠喺即係最凍嘅時候咧，埋去嗰個暖燈嗰度咧，你只能夠感受，哎呀呢度真係好暖啊咁樣，咁你就自己可以選擇啊嘛。嗱，我覺得暖嘅我就其實行遠少少啦。我覺得冇咁唔係太暖凍啊咁樣，咁就可以行近少少咁樣。咁啊，隨你自己去調節。咁嗰種舒服係唔同嘅，跟住飲杯冰凍嘅啤酒，哇！正 係你依個暖燈飲啤酒應該係加拿大嗰度發生啦。 在北京啊，在上海啊， 哦，因为咧，我点解会话大家去讨论个冬天嘅 topic 咧？因为香港呢两日先开始所谓叫做凉少少啦。 希望今年有冬天啦。 嗱，我就小弟就礼拜二。因為今日錄音的時間就禮拜六啦，咁啊過兩三日後咧就去東北，跟住一睇哇，撲街零下廿幾三十度， 哇， 好恐怖嘅事嚟。因為始終雖然東北都好似 MJ 所講，一出門口上車，跟住就去目的地，去拜訪客户啊，或者去商場行下鋪頭啊咁樣，即係都會有暖氣。咁但係始終你嗰個零下二三十度嗰下，你行出嚟。 都嗰個 結冰嘅咯。 結冰，我試過一次去沈陽，零下廿幾度去沈陽，漏咗支礦泉水喺架車度，咁買水飲 就結冰啦。 第二朝去到酒店擺低咗，唔記得攞。第二朝上翻車嘅時候，成支已經結曬冰嘅咯。 係喎， 係啊，跟住亦都試過，都幾有趣嘅，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。我記得當年去沈陽咧，應該係兩年三年前啦，咁啊參加一個客户組織嘅去浸温泉，咁咧浸温泉咁我都預咗噶啦，一定係啲啲水好污糟啊，好唔乾淨咁樣噶啦，咁都算數啦。諗住零下廿幾度浸温泉爽啊，正啊， 應該好舒服啩。 見到一啲好嘔心味嘅情況咯。咁首先呢個 喺度吐痰， 係啊，真係啊，真係啊，吐痰都唔緊要，屌佢吐翻到啲水嗰度啊， 係嘛？ 真係噶，大家個池就大概係大家幻想一下啲 B B 池咁樣啦， 係好細嘅 坐爆的话应该是坐到廿人到啦，咁啊细大要比较嘅大细，大细唔知道大家点睇啦，大概二十人到啦，坐爆嘅已经 都唔大啦， 即正常五六个人差唔多 OK 噶啦，咁你二十个大家围到密挤挤噶啦，已经系，咁跟住你浸浸下，同个同事喺度一齐浸倾下偈，吐咁吐翻落啲水嗰度喎！ 哇，大佬唔得，即刻要走啊！ 但系嗰刻因为嗰个温泉系。露天嘅，咁你幻想下，你浸喺温泉水啦，姑且叫温泉水啦，其实我当系热水加硫磺嘅啫。咁你闻到阵所谓温泉味啲硫磺啊 ，OK， 咁你姑且当热水，喺热水大概四五十度啊，四十度度啦，大概系暖啦，热嘅系，但系你一起身出面零下廿度喎， 都要走噶， 咁你走得去边啦？你喺出面，你冇理由仲有两个钟头时间先集合，咁你唔通换翻衫喺出面喺度外等啊？ 喺更衣室嗰度睇书啊咁啊？ 咁好彩佢都有五六个池嘅，我记得个地方咪离开呢个池好 Q 冻，就行去第二个池咯。但系你。即係始終會覺得好嘔心一件事。 撇除嘅人咧，嗰、那個即係咁凍嘅地方，嗰、那個泉係合 O 唔 OK 嘅？ 正常咯，大家MJ 有冇去過所謂嘅大陸廣東省？ 我未試過去大陸 温泉啊，古兜温泉。 我未試過大陸浸温泉。 吓， 真系未试过，我真系有啲唔系好敢。 所谓 O 唔 OK 合理咯， 唔系即系譬如咧， 咁你冇可能同日本去做比较。 唔系，我咁样觉得嘅，我觉得广东嘅温泉咧就监生做出嚟嘅，广东得几冻啫，即系嗰啲系即系佢唔应该系有温泉。但譬如你话头先讲嘅嗰啲地方本嚟系有零下卅度嘅咁样，咁嗰度地方有嘅温泉，我觉得系一件合理嘅事啦。咁 喂，等阵先，我要纠正 MJ 个概念，温泉同冻热系冇关系嘅。 唔系 温泉水系嗰啲火山口啊， 哦，嗰啲系天然温泉啊，系啊，即系我意思系咧，嗰个地方系需要温泉嘅， 系啦，即系等于你唔会喺泰国话去浸温泉， 系啦，即系就咁嘅意思啦。咁我愿意相信嗰啲地方嘅温泉咧，即系应该嘅，因为佢有咁嘅需要啊嘛，咁所以嗰个整个配套啊、设施啊，应该就系靓仔啲嘅。咁但系事实上系咪咁咧？ 合理嘅，其实都靓嘅。我记得嗰个景点。在沈阳周边，它一条龙的，有滑雪，隔壁有个雪山，有滑雪的，我就没滑，因为始终我是陪客，那么扑街，因为客滑得开心，我又没什么滑过，一世人都不知道滑过一次两次，然后突然间跌断脚，或者弄伤客照顾回来，那你这个即係好尷尬嘅，咁我又當然冇參加依個 function 啦。好啦，佢哋滑雪好似滑兩三個鐘，我就已經喺旁邊呆等噶啦。咁啊，滑完啦，集合就喺隔離嘅啫。就有温泉區，咁你可以換衫啊，或者喺住宿都喺嗰度。 聽落都幾靚啊，成個 OK 嘅，成個 度假村咁樣咯。 咁但係完全係反映咗大陸嘅。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嘅一個文化啦。 點樣敗絮法呢？ 即係啲雪咧，你會發現好多煙頭啦、垃圾啦。 Okay. 你冇聽白琪講過咩？嗱，撇除依個冬天先嚇。白琪話一次去三亞一個沙灘，啊唔知喺鳳凰島定係三亞好出名一個沙灘啦。咁啊，因為白琪唔識游水，咁啊，白琪就喺依個海灘邊喺度堆沙啦，真係佢話喺度堆沙，因為唔識游水啊，唔知做乜啦。 咁低能啊！係 啊，咪堆沙。佢把流起沙咧，发现有几十个烟头喺啲沙下边，一模一样嘅情况， 真系有排教。 东北又系，你会发现好污糟， 啲雪本身係污糟嘅，即係因為佢 點解咧？我嗱，譬如我係十幾年前先見過雪噶嘛，我記得我第一次見雪睇到雪喺日本， 啊、 即係會見到日本話啲雪落嚟真係好雪白，好乾淨。 如果你譬如上山冇乜人車經過嘅，咪乾淨咯。咁、你喺地下，譬如你喺個城市，譬如你喺屋企外邊就係雪啦。咁、會有好多人車經過，咁佢啲雪其實都係就咁喺路面嗰度噶嘛。咁啊，路面就得幾乾淨啊。咁、所以嗰啲雪咧係好多污水啊、泥瓣啊啲係變係污糟嘅， 尤其是大陸嘅雪，我係特別覺得好污糟。 咁你講嗰啲更加恐怖啦，即係有煙頭啊、 垃圾啊、杯面啊，有啲湯喺度。 咁呢啲就真係人嘅問題啦。 係啊，嗱，首先已經經歷完呢個咁即係唔愉快嘅經歷啦，望埋哇，點會成個啲雪咁 Q 污糟？好啦，跟住入到換衫又經歷完頭先嘅浸温泉嘅伊恩莫 吐痰卡吐 温泉水半潭一齊陪住你浸咁樣，即係你已經覺得係再加埋嘅第二日食自助餐咧，早餐自助餐，咁啊通常有生果咁樣啦，真係又見到一個食完個西瓜就咁喺個盤嗰度啊，即係出面攞自助餐個地方嗰度啦，就咁攞咗個西瓜一咬咬。咁我正常以為佢攞住一個蟹喺度食啦，應該 就擺翻 喺嗰度啦。阿宇就話：哇，不甜的，跟住掉翻落去。即係你依一個唔可能係一個愉快嘅 度假。佢哋做呢啲嘢咧，佢真係咧，有一種我唔可以咁樣話所有內地人，但係某部分內地人咧，佢哋係一種真係唔去理自己以外嘅一啲事物啊。即係你譬如喺個温泉度吐痰，其實你自己都係受翻嘅，但係你係完全冇理過其他人。感受咁头先你讲过又系啦，西瓜掉翻落个西瓜盘嗰度，即系你冇理会过任何一个喺之后嚟攞西瓜嘅人嗰啲感受。咁呢个真系吓、要真系有排教啦。 呢个绝对系教育嘅，可唔可以解决到嘅问题？ 而我所见咧系 你冇见过嘅呢啲产虾，实有见过啦。 产虾系听过都冇见过，即系要顾，即系香港就始终有个吓 manner 喺度啦，咁但系香港都未系最好，即系我咁样比嘅。系啦，外國又好少少，日本就最即系都被譽為啦最能夠顧及其他人感受嘅一個民族啦。 系 咁有呢啲嘢係值得學習嘅。 所以你話冬天喺國內嗰個經驗啊，或者種種嘅體驗啊，都係唔開心嘅體驗嚟嘅。喺出差，尤其是北方本身嘅服務水平已經係差嘅啦，即係你唔可能同香港或者其實而家深圳啊或者南方都已經好好嘅啦。北方嗰啲真係唔啲服務員啊，唔理你，或者鬧翻你轉頭。 咁我 係去到東北係，尤其是係咁樣， 全部都澳牛嚟嘅， 真係你唔會有一個。 什麼 没有啊，没有，再看一下吧。真的这个现在暂时北方未去到一个即是开放啦，我自己咁样。 我有少少对嗰啲服务员啊，但系我见咧有一种我希望系误解嚟嘅，即系东北啦或者系北京啦，佢哋好多人讲嘢咧好粗鲁，咁但系其实佢哋 我粗鲁唔代表我恶，或者唔代表我唔温柔， 真系有少少，即系佢哋系唔系咁冇礼貌，亦都唔系咁唔系真系闹你，唔系同你闹交咁样嘅。其实佢就同你讲嘅一件事，即系可能同你一个冇高低起伏嘅问答嚟嘅啫，即系纯粹系喂今日冻定热咁样，大家喺度讨论，但系佢哋就自然咧就系一个好似喺度闹交嘅状态。今日就系明明好冻咁样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 即系会有嘅。我最近喺北京咧，即系啱啱嗰次喺北京天津咧，又经历咗一件事。我唔知道系因为我出身喺投诉之都嘅香港，我会觉得系唔合理啊，定系即系我自己唔合理啊？ 讲嚟听下， 人哋唔合理。咁我哋就话说四个同事咧就系揼脚。去按腳啦，咁大陸其實除咗深圳咧，我覺得按腳咧都係其中一個最好嘅消遣活動嚟。 係， 因為唔需要強迫簽小費。係，咁啊明碼實價講$8590分鐘，$200.90。 哦，深圳以外唔使強迫簽小費嘅。 深圳係啊，你去到廣州或者去到惠州啊， 咁啊好啊， 就冇唔會話哎呀你揼完之後要簽小費$50，哇咁撚少咁樣，即係拿翻你。係 啊，好憎呢樣嘢啊。 深圳有嘅，我轉頭話你知啊，邊度有一啲係唔需要。強迫簽小費，咁喺北京啦，咁我哋四個人揼，咁好似係$198咁樣啦，埋單。咁我哋就當然自己四個同事咁啊，各付各噶啦，咁啊自己 A A 制咁樣出到去，咁大家都好合理，咁自己咪埋單俾錢咯。咁我去嗰個 攞個出袋埋單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收銀咧就同佢講，哦，可能總數四個人198應該係接近八百蚊啦，咁就叫我哋俾當八百蚊啦，叫我哋俾八百蚊，我哋就話各付各的，自己俾自己。咁佢就話好太麻煩啦，你先給吧，你自己再跟他收。即係叫我一次過俾咗八百蚊，咁就同其他嗰三個同事收。我話嚇費事咁，我哋俾你咪得咯。如果198我俾200蚊，你走翻2蚊；佢俾我同事俾198，佢俾200蚊，你走翻2蚊。咁 OK。佢話唔得啊，我做唔到喎。即系佢会觉得系你一次过俾我，因为佢唔想麻烦咯。最简单讲就 系 佢唔想麻烦，你一次过收埋 咯，系啊， 唔会做唔到。只不过可能佢会觉得，哎呀，每次我又要即系，总之麻烦咗少少啦，唔会好，唔会系太麻烦嘅，麻烦咗少少，佢就好坚持，一定要我哋其中一个同事收集晒，就俾钱佢。 系我哋四个系唔识噶。系，我冇吧，我冇啊，我唔中意啊，我而家微信支付。 嗱，所以我就收尾我就檢討啦，究竟係我嘅問題啊，嚟自投訴之都嘅阿 Win 嘅問題啊，定係根本上係人哋嘅問題，或者點？係 我咁樣係服務員質素嘅問題，即係嗱，香港咧嗰啲餐廳咧都會想咁樣嘅，即係想會你一次過俾曬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堅持話要分單咁樣，佢都會做嘅。即係嗰個收銀員嗰個服務員咧，佢有翻自己嗰個定位啊，即係佢要知道。唔係話消費者大曬咁樣，咁但係有啲嘢合理上，喂，你嘅工作嚟噶嘛，你工作就係負責收錢，咁收四張單夾埋800蚊又係收，分一張單800蚊又係收，咁得幾麻煩啫？麻煩得過你而家咁樣慢慢同啲客人去討論，令到個客人體驗又差咗。 嗱，我先唔好討論話依樣嘢會合唔合理先啦。咁總之我對依間店咧，我哋初頭去依間店咧。整體的感覺咧係好好嘅，一入到門口鞠曬躬啊，服務好好啊，每隔幾分鐘又入嚟啊，使唔使幫佢加茶？你有糖水啊？ 一路都好好， 一路都好好，整個體驗都好好嘅。但係去到最後一刻，就出現一件 就係輸咗喺阿收銀員身上。 即係其實又係嗰句咧，俾人方便亦都係俾自己方便。臨尾真係經理就出嚟，我哋唔係話投訴嘅，經理出嚟再 follow up 啊，大家覺得即係我會覺得。以為進步了，200蚊一個消費，都會有咁多人去關懷你，去關心你，就問你服務點啊，好唔好啊？最後都忍唔住講咗，其實全套都好好嘅，不過你哋嗰個收銀唔係咁幫手咯。 係啊，慘啊，低能啊。 係啊，即係成件事本身是很完美的一件事，就因為咁少少嘅瑕疵而令到你有一個咁嘅折扣喺度咯。即係。始終是服務水平和香港都有很大的落差的。 這個就真的純粹那個服務員質素，即是一個人下，即是有時一個人做得不好，就整個體系的整個配套都被人家很差的體驗的了。我們所以香港也好，其他所有的單位也好，即只要大家都能夠要做好，其實做好那件事是難的，但如果大家都能夠遵守自己的崗位，去令到自己的崗位能夠最完美的演出，即使是我現在在做主持都好，咁从而咧成个节目啊，成个体系咧都会变得好噶啦。希望大家继续努力。 希望今节就差唔多到尾声啦，希望过埋呢个零下廿几卅度，可以安然无恙咁翻香港啦。 好啊，希望下节可以三个人啦。 咁啊，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一集翻嚟再见。 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